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埃塞俄比亚筹委会14号在亚的斯亚贝巴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以3月15号到4月17号为庆祝期间，并在此期间举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自主化事业所建树的不朽业绩。